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快又到周末，今日真系风骚又快活。 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 ，Happy Friday， 开心快活翻埋嚟，我系小蕊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咗6月30日，半年光阴过去，我下半年会再努力。 咩啊？ 做人咯， 努力食嘢啊，努力咩 啫？做人啊、哦，全方位努力， 360度， 冇错， 你都系720度， 冇错，工作努力， 再反转。反 正吃我玩乐都要努力 yeah, 做得出 人生 10:15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就系啲雷暴警告，有嘅时候咧今日11:30，天气多云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有阳光白白同埋炎热啊！星期六玩啊，食啊，瞓啊，烧鹅啊，系咪啊，先生？先生， 梗系啦， 假期嚟紧啊嘛， 咪系咯，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啊，即系帮你打气啫嘛，继续食咯。 咁你食咩啊？你会？ 我今未啊，未谂住食咩？我系咁嘅，我系去到嗰餐 嗰一刻想食咩，咁就买咩。我又好少会 planning， 我星期六咧要食火锅或者咩，我唔会咯。阿Yu咧，阿Yu系咪噶？即系你会谂定嘅。 你 plan 咗今日晏昼啦。 因为我身边系啊，我因为身边有一个孤独的美食家， 系 孤独的美食家嘅话，系我封俾佢嘅，因为佢好中意自己一个人周围去揾嘢食，食到啲好嘅嘢食嘅话咧，佢就会带埋我去食。咁啊，晏昼嘅话，我会第一时间离开直播室，系咁我就会即刻飞奔过去，因为佢已经 book 埋地方，带我去食一间非常之好味嘅拉面。 喂，拉面我就好中意食， 好中意食 嗰啖汤啊！ 同埋嘅就系各地唔同嘅地方嘅话咧，都有唔同嘅拉面嘅。就系只面质嘅话，究竟会就系有一啲比较弹牙啲咧，有啲可能会淋身啲啦。咁可能唔同嘅味道嘅话咧，都会有唔同噶嘛。有啲可能系猪骨浓汤，有啲可能系鸡骨，有啲系可能系用鱼嘅咁样。其实系好多学问喺里面噶。 我琴晚咧先食完拉面，但我有一个咁嘅感觉咧，就系咧拉面真系要去到嗰个拉面馆坐喺度。熱辣辣拎出嚟食係好好多嘅，因為我琴日咧就係買 外賣， 外賣拎翻嚟 變 咗。摆咗一阵咧，亦都翻到嚟就执下嘢先咁啊，变咗个面咧又变咗一团咁样，咁跟住啲汤又已经冻冻地咁，系唔得嘅。即系我觉得拉面系要坐喺嗰个位， 成个氛围啊， 系啊，咁样先好食。 系啊，我寻日去街市买一样新嘢，我礼拜一咧问阿懒先得，系一啲豆嚟嘅。嗰日有话俾我听咧，街市阿莲咧。菠菜莲啊，我老友啊，佢嗰啲系 你得识一个啫嘛，边个啫？边个会想服侍你？阿啲啊，佢又嚟啦！点解拉闸？ 拉唔切，拉唔切，拉闸拉唔切。 佢话嗰啲叫雪豆啊， 雪豆， 上海人啊， 望上去嘅，好似有阵霜喺面头咁样，白色噶嘛。 咁点煮啊？ 佢话叫我摆落个饭煲嗰度，同啲饭一齐煲。 嗯，豆饭 系啊，系啊，但系佢话好贵嘅，一煮咧七蚊。 嗯。 跟住佢话：你可唔可以俾几粒我试下先？咁佢又拿咗几粒俾我， 几粒制唔做唔到个效果。 即系你几粒拎翻去煲一煲饭先系嘛？即系如果你 OK 嘅话，你再帮衬佢。 冇，唔系啊。如果再 OK 嘅，每日 拿多扎啦。 系啦，每日佢攞啲储埋一日煲。 我都估到你嘅男神精嘅，你真系啊！每日就系谂埋呢个屎桥。 喂，我问佢可唔可以俾几粒佢肯？咁我平时帮衬佢又点计啊？ 佢以为你继续帮。 系啊，喂，但个感觉好得意， 系嘅，有嚼口噶嘛。 你食过未啊？佢话好好营养噶，系啊， 豆不嬲都有好营养噶， 系啊，系啊， 又有纤维。 冇錯，咁我覺得嗰個口感幾好，同埋咧一碗白飯咧有幾粒豆咧，好似好靚咁樣。 係㗎，其實又可以好多嘢都可以擺上去㗎。 粟米啦，粟米我中意㗎。係 啊，我都中意㗎。冬菇啦， 我試過有人擺一粒紅棗，我麻麻地。 誒，紅棗 OK 㗎喎，好似係啊，冇錯，你講緊嘅係韓國。系嘛？ 系， 但系甜品嚟嘅，佢哋好兴嘅。 饭直情喺个兜， 佢摆落定系连埋一齐煲啊？ 我谂连埋一齐煲啦，即系好似啲饭上面有几粒粟米， 好似啲八宝饭咁， 系啊， 系甜食嘅。 我中意嘅，其实我中意啲饭咁啊。 如果连饭煲咧，我中意以前咧闻到咧，我阿嫲最中意煲嗰啲嗱咸鱼系其中一样啦， 咸鱼唔中意。 另外腊味又另外一样啦， 腊味系中意， 加埋嗰啲味 系 好香， 系啊，超正啊！我曾经同你分享过啦，我有个人教咗。我絕技啊，就係咧將啲獅子魚啊，一直咁樣插落啲飯度一齊蒸。 媽媽媽媽， 係啊，好好。 將魚打直插落飯，係 啊，打直插落去嘛。 然後整住個魚嘴，一熟嗰時咧，成個蓋慢慢掹起嗰條骨就出嚟啦。 係啦，跟住嗰啲魚就係變魚飯啊嘛。我記得啊， 而家冇得食啦， 因為我覺得好聰明啊，媽媽媽勁啊呢下嘢。 點解而家冇得食啊？你自己可以食 佢。佢唔整啦， 喂，系都唔好意思要你阿 妈， 唔系 我话你自己可以整啊，你睇个过程啦嘛， 唔得嘅，冇嗰种味嘅，真系唔得嘅，哇，真系好味道， 你懒啊懒啊，你冇嗰种味， 唔系啊， 李小姐你想唔想食？ 你知晒 嗰个， 你知晒食材同方法，你应该承传落去继续整啊嘛。 喂，大话是话，我觉得而家好似街市冇狮子鱼卖，定系黄花鱼定系咩咧？ 狮子鱼我唔知系边只啊， 细细条黄色嘅，类似黄花鱼咁嘅，好细条， 系咪沙？沙锥啊， 唔 系沙锥啊！如果你搵啲细细条嘅话，又可以咁样绑住佢啲嘴嘅，应该似系沙锥长咁 噶。一扯嗰条骨就出晒嚟，冇碎骨，嗰个鱼先得。阿妈话其他鱼唔得，因为多碎骨啦。 系，我都记得你讲过。 系啊，我问阿菠菜莲有边档鱼 鱼佬有啲 关菠菜莲咩事啫？你 呢啲菠菜莲好多 friend 啊嘛， 你呢啲梗系揾卖鱼性噶啦。唔系，我虽然知道佢哋系集团式嘅，因为佢哋有时你唔知买啲乜嘢咧，佢又会点你去边间边间嘅。其实佢哋好熟嘅，大家都 系啊。我惊卖鱼性唔中意，我成日同菠菜莲倾。 我都明，我都试过有一次，我觉得好正噶，就喺我买开嘅嗰一间卖菜嘅，咁跟住咧就喺对面嗰一间嘢咧，就成日都唔开门嘅，咁我就好鬼嬲。我去咗几次嘅话，咁啱都系撞正佢唔开门，咁跟住我就同我讲，佢就话：，唉，今日又冇开啦，我自己又口晕。佢就讲咩事啊？你想买啲乜啦？咁我话想买一个咧，就喺佢嗰间嘢度先至有嘅一只一啱嘅就系，唔系辣椒酱，因为真系好好食，系麻辣嘅辣椒酱。咁跟住我就话，次次嚟亲嘅话咧，佢都冇开门咁啊。佢系啊，佢哋好懒嘅。 你有冇踢佢头闸啊？一唔开， 佢系冇闸嘅。你知道佢讲紧嗰啲系湿地街市，其实佢滚紧嗰啲布咧冚 住， 又或者隔篱附近啲人帮你看一看个档嘅啫嘛。佢话其实佢开嘅，但系你嚟得太早，咁好多时候咧就佢都未开。咁我就咁点算咧？佢话诶，得，我帮你打个电话俾佢，佢自己打个电话俾佢咯。同佢讲嘅就系话啊，李小姐你呢度啊，次次咧你都未开啊，咁而家点啊？佢话想买嗰只麻辣嘅辣椒酱，咁佢就话俾佢听，嗱，你喺个 柜桶底 系啦，喺我哋嗰、那个嗰个档嗰度嘅就系大约系九点钟嘅方向， 就揾到噶啦。 你喺个位嗰度插只手落去，就系嗰支嘢啦。咁、果然真系喺个九点钟个位嗰度一插只手落去嘅话，你又攞出嚟，系咪呢啱啊？咁 系啊， 我就唔系，我食一个就系红色盖嘅，咁 又塞翻入去， 再塞翻落去，佢攞个绿色盖嘅，再插深啲，咁样走出嚟，冇错，就系佢。咁我话几多钱？佢话唔使，你下次嚟嗰阵先至俾我啦。 好嘢， 几 friend 啊！ 好嘢，好开心噶， 有求 心 真系非常好。你唔觉得我哋以前老香港先有啲咁嘅嘢噶嘛？你可以赊住先噶嘛？ 几仗噶？ 攞咗先啦，攞咗先啦， 好开心啊！ 菠菜莲而家都有呢个优惠俾我啊！ 系咩？赊啲咩俾你啊？啲菜头菜尾， 方便讲。 你唔好啊！人哋而家有好多菜档，好好噶。佢会等啲人嚟收之后，跟住咧去俾。 我真系会啊，会啊， 系 啊，六点钟嗰个解释就有推住个车，系非常好 啊， 即系你还点唔要啦，抌噶啦， 喺街市咧好多啲人情味嘅嘢咧，虽然有时好少嘅，但系咧你会好开心啊。譬如有时咧你买虾咁样去搏完之后咧，好啦，临俾之前佢抌多两只咧，你会觉得嗰两只咧系已经即系好重嘅重如黄金啊， 傻瓜嚟， 唔好讲俾佢听啫。佢掟俾你嗰两只唔系好嘢嚟，咁快去歌啦，冇啊！我想有一样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即系话你话讲开买嘢咧，我都好开心，因为其实我买嘢咧唔单止你话即系有得倾偈啊，所以其实有时我唔会中意嘅就去某啲地方就买完之后自己嘟嘟完之后就走啊，嗰啲当然有另外嘅一种购物嘅乐趣，但系我中意嘅就 系 大家可以吓嗲下，倾下偈啊，你又介绍啲嘢俾我啊，跟住我又因为你嘅介绍我又买啲嘢啊，虽然翻嚟唔好食好多时候，但系你都会系开心嘅，但系当然好多时候都有惊喜嘅。咁跟住咧，我就食琴我应该系前日啊，系啊，我喺某个地方嗰度咧去买嘢，撞到一个咧就是、我哋嘅 fans。 有冇声生声生？ 冇声生声生，其实系我自己主动先嘅，我都觉得自己会唔会都系多事咗咧？但系我会觉得一啲经验嘅分享啫，咁样我即管讲下吓。咁就喺某一间嘢嗰度咧，其实佢就系标榜咧去买一啲比较环保嘅产品嘅，例如嘅就系佢可以嘅就系你自己带个樽去，跟住咧就要可以买啲嘢咧，就撇除晒所有嘅包装。我好中意佢呢一种咁样嘅。 系咪大埔嗰间啊？ 我唔讲喺边度啦。系啦，呢个咁样嘅理念嘅，所以我系好支持呢一间嘅商店嘅。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就见到我哋行咗去一个 counter， 大家咧就喺度咧买一啲咧就系点咗之后咧嗰啲香啊 incense 嗰啲。有出煙嗰啲香啦，咁有啲有味噶嘛，甚至乎嗰就係有啲唔同類型嘅一啲治療嘅作用嘅，即係例如可能聞咗呢一個即係你好瞓啲，係啦。咁跟住咧就喺嗰度咧，哇！因為咧實在係花多眼亂，因為佢有十幾廿種 咩味都唔知點 乜嘢味，佢可以俾你聞嘅，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呢一隻你又覺得啊係，我又想凌晨，但係我又想自己咧精神啲，咁你就要 到底凌晨同精神之間， 你聞完呢一個，你唔記得咗之前嗰個係咩味？ 咁你問你問佢，問你問佢，係咪又擺低，跟住又拎嗰張，都係呢個好啲。哇！不停喺度揀，咁啊喺我左手邊嘅話咧，都有一個女士咧，佢又係咁樣啦，就斯斯文文咁樣喺度揀啦。但係大家咧都係有一個選擇困難症。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店員行埋嚟，咁佢見到，都唔係辦法，呢兩個人 搞爛我啲香啊，大佬， 搞嚟 成支雲散， 係啊， 行埋嚟。咁當然咧，咁啊另外嗰位啲朋友咧，就嗰位靚女咧就問佢，其實咧又點點點嘅，咁啊呢一隻又點啊，呢一隻點啊？個店員非常之好，同佢解説完之後，各位咧佢就揀咗啦。 系正， 咁跟住我就觉得，拣呢一个好咁样，跟住咧佢就再去拣一个咧，就你嗰啲香嘅话有个香座噶嘛，咁个香座咧就有各种唔同嘅设计噶嘛，咁跟住咧佢就拣咗一个咧就系圆氹氹，跟住咧中间有个位一插 落去， 有咩唔好处啊？ 啲香灰飞出嚟， 聪明。咁跟住我见到佢，拣呢一个 傻瓜， 我都买过，但系我觉得 唔掂啊， 我觉得服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就问佢就，唔好意思啊，你介唔介意我俾意見你啊？咁樣，跟住我見到佢隻眼咚一聲，我已經知道，佢應該認得我係邊個。因為佢當時我都係戴住個口罩嘅，因為而家咧喺啲人多嘅地方，我都會戴住個口罩嘅。咁跟住嗰陣咧，佢就話：係啊，我想買呢一個咁嘅香咗，你覺得咧？咁跟住咧，大家咧就好似唔相識，但係唔知點解喺嗰一刻嘅話，但係我仲識咗好耐咁樣， 識咗， 識到。 咁跟住我就話：就呢個咧，我都曾經有買過類似嘅，但係咧我就覺得有啲咁嘅嘢。 咁店員有冇望住你啊？ 店員 望望下 我 話。 咁跟住咧，我都傾偈啦，咁樣啦。咁跟住收尾，佢同我講咗，係啊。咁我就話，如果你要買嘅話咧，我會覺得你買一個咧，就應該係有一條長 條 型，即係好似一個匙羹咁。 喂，好靚，好型嘅打斜插嗰只咁啊。 跟住佢就好似個匙羹咁樣嘅，佢仲要有個位 滴落去。 唔單止係咁，因為佢有二合一嘅，佢會有一個位係比較大嚿啲，跟住有一條長條型，即係好似一個匙羹咁樣啦。咁跟住嘅話咧，你有一個好處就係你可以咧就係插喺嗰個匙羹嗰個柄嗰個位置嘅話，可以滴嗰啲灰。落去嘅话咧，嗰个位可以帮你兜住。第二样嘢就系其实如果你玩一啲比较大条啲嘅，即系圣木啊咁嗰啲嘢嘅话咧，你烧完之后嘅话，你可以摆嗰个位嗰度。咁我就同佢咁样解释，我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有两种玩法，一个价钱系咪咁样好啲？ 哇！ 咁有冇取你嘅意见咧？ 跟住佢话系咁啦，咁咧大家就喺度倾偈，佢倾得好开心咯。咁佢就话其实佢系买嚟咧送俾佢个女啊，定系就唔知俾佢系个老师嚟嘅，个老师系个外国人嚟嘅。咁佢就再问我啦，佢咁你觉得？呢一个味道好唔好啊？咁样，咁跟住我一睇嘅时候咧，我就以为系菊花，跟住我话菊花 蚊香嚟噶， 其实系金盏花。咁跟住咧，我就话 买蚊 香 添。 我话若果对方你唔知道佢系咩味嘅话咧，我就会建议你应该系买一啲咧就系冇乜死嘅，唔会好特别浓烈嘅味。若果唔系嘅话，有啲人会我打下黐啊嘛，咁我就呢个好啦咁样。咁跟住收尾佢同我，其实我估你应该系咪李丽蕊啊？好中意听你嘅电你哋嘅电台嘅节目嘅咁咯。咁佢就可唔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 佢可以啊。 咁我可以啊，咁样佢叫做笑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率领外国驻港领团、商界、一带一路参访团结束河南和陕西行程。公署特派员刘光源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团员收获满满，大家觉得中西部地区迎来发展风口，潜力无限。看到两省高端制造、創新驅動、綠色發展的成功實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動力，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加速度，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之中，優勢更加突顯，潛能得以充分釋放，已經成為吸引外資的新高地。劉光源又說，大家覺得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大有可為，一致認為外國在港商界立足香港，深耕內地，優勢得天獨厚，外國在港商界可以更好發揮投融資等方面的所長，和內地企業進一步深化合作，共享開放機遇和發展紅利。 律政司成立名为律政同行的内部青年律师联盟，成员是部门内的青年政府律师，他们会参与法律专业活动和发展，介绍律政司的工作，参与其他法治推广活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联盟成员是七年以下工作经验的年轻政府律师，联盟计划在八月底或者九月举行招聘开放日，对象是年轻律师和法律系学生，下一步将会扩展至中学生，加强与社会联系，方便律政司更早在市场上抢人才。张国军又说，计划在九月初率领年轻律师和法律系学生代表访问大湾区城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7月4号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阿根廷中央银行批准该国金融机构开设人民币储蓄户口，阿根廷央行表示承诺推进人民币进一步融入阿根廷金融市场。阿根廷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早前已经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大约为130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三年。阿根廷政府亦都系喺四月底亦都宣布使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17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27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2元跌1.6，阿里巴巴81.9跌3毫，小鹏汽车52元升6.7，恒生中国企业65.7六升5.4，友邦保险79.95升2.5，美团124.1跌6毫，盈富基金19.37升1毫，汇丰控股61.15升3毫，理想汽车138.9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44.82，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4，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3058跌175点，港金报17840元，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09美元，卖出1909.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宗交通意外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咁反方向去屯门方向都受影响噶，咁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逢吉乡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咁反方向去屯门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路，咁另外一段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富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啦，近住富泰村咧都系比较车多啊，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泥围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啦。咁鲤鱼门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开源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卢亚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港岛区为了配合七一升旗仪式，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由现在至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和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以及龙和道去会议道方向，介乎中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嘅湾仔出入口啦，至到菲林明道嘅路段咧仍然封闭嘅。咁因为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影响到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医院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吐露港公路马窝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顾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给你百分百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五嘅早上吓，咁啊十点搭八嘅咧，今日咧我哋咧除咗车路的士啦，十二点钟之外咧，十二点半我仲有点唱嘅时间嘅。咁啊，到时晏啲啲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网上啦，见到啲朋友咧话翻俾马老师听啊，嗰啲狮子鱼啊，定系狮头鱼啊，影咗啲相嘅咧，去睇下。 好啊，黄色细细条啊，个头有啲大嘅。 有啲人写狮子鱼，有啲人写狮头鱼，咁我谂都系类似， 都系嗰种 嗰种啦。佢都有形细细条，好似黄花鱼咁嘅。 睇下得唔得？ 我唔系，我依家睇紧。 哦 ，OK， 好好好。 好啊，我就 睇下。一阵间睇 share 俾大家。 好啊 ，OK， 好。嗱，其实讲到咧，有时咧做决定啊，帮人哋做决定咧，你会唔会有时有压力啊？即系人哋问你，譬如好似琴日个女仔问咧，你觉得边样好啊？咁样，因为咧，如果帮 个女仔 举例啫，即系帮人做一啲决定啊， 即系我系咪讲紧我啊？ 系啊系啊，帮人做 即 系 可能我咪帮佢做决定咯。 譬如帮你做决定，咁如果你中意啫，如果你唔中意，咁可能会最多最衰你啦，叫我买。 我唔系帮佢做决定啊，我系建议佢啫嘛。 我就應該係咁咁咁咁樣。當然最應該都係佢決定啦。 你自己係啊，你冇賴人。 但佢都賣咗我嗰個，係啊，我唔會嘅喎，我覺得你自己做決定嘅話，個決定就係喺你自己度㗎啦，你唔可以。 个银包喺你度噶嘛？ 我咪最衰小强啦，啊都会赖 你 就会。嗰 句说话咧，对眼有火， 一套佢名就会啦。 呢个对眼有火噶，不过唔紧要，我觉得佢闹完之后咧，佢好过食嗰啲妇女啲药。 嗱，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做爸爸妈妈咧，就好多时都要帮仔女决定一啲嘢啦。 点解？ 未必， 因为当佢细个嘅时候，唔通你咩都问佢，你想唔想咁啊？想唔想咁？ 唔系，我会问噶。 同埋有啲父母系倾向咧，系揸咗主意先嘅。嗱，唔紧要。不过咧，网上咧就讲到内地有个父母咧。作咗个决定咧，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吓系啊咁样样，因为有啲嘢系会影响都几长远下嘅。 好啊，讲嚟听下。 咁咧就有个内地嘅父母，首先我唔系好明点解佢会因为咁而作呢个决定啦。佢有个女咧，经常咧就上网打机，冇咩社交生活，佢一定系对自己冇信心啦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成日挂住喺电子电脑嘅世界，就对自己冇信心啦。于是咧，佢会唔会因为佢个样唔够靓咧？咁样即系好似由一跳去二，二咧再跳去三。好啦， 冇错， 佢唔够靓，不如俾佢整容啦。咁样，于是咧就帮佢咧拱咗去整个鼻啦，同埋个下巴啦，即系有几样嘢啦。咁 几多岁啊？小朋友 高考之后就系整啦。佢考完高考之后就系整 了，都十。七八岁噶咯， 但 系准备升大学。 其实对于人生十七八岁真系好初步啫。 十七八岁系咪可以自己决定噶啦？ 佢而家就系爸爸妈妈帮佢决定。 因为你去整容啊嘛，你去整容嘅话，如果你系 under 有某个岁数嘅话，佢唔会俾你做。 系啊系啊， 佢要得到嘅就父母同意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O K， 同埋依家系父母帮佢决定带佢整。 父母就不如整容啦。 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如果你话系有个自主嘅能力嘅，咁我觉得嘅就系个女。点解唔去 say no 系嘛？ 系啊， 但系因为佢话佢个女都 OK 咯，即系佢都讲话，我女都想啊咁样样，咁呢啲嘢可能真系唔知啊，即系你话到咁是但啦，咁可能佢女又觉得呢样嘢又冇乜所谓嘅咁。 O K， 咁做完 之 后 点啊？但系 之 前睇佢嘅相咧，其实都系即系。正正常常嘅，我希望我啦，作为一个普通望埋唔觉得需要整容嘅样啦吓。 我需唔需要整容咧？ 太迟啦，我冇话需唔需要，但系太迟。即系既然你 需要， 既然你已经用呢个样行走将， 既然你系咁样讲嘅话，你咁直咁问我嘅话，我一定会好直咁样答翻你系需要。 既然你用咗呢个样行咗咁耐，唔好啦。既然受落系咪先？ 笑样样啊！你其实讲嘢可唔可以休息一下咧？ 系啦，我都有咁谂过，即系我都有咁谂过嗬。其实佢就系你，即系你乱噏嘢，又或者佢就你系讲嘢可以修饰一下，唔好令到人哋咁难受嘅话，都系一线之隔嘅啫嘛。有时你都好憎人哋讲嗰阵，我系咁直噶啦，咁样你咁直，你讲得你香我噶。 咁你会唔会收息啊？ 唔会，但 系边？ 唔系，我睇下对边个。 系啊， 系啦。有时我系专登有啲嘢嘅话，我就系想俾你知。我唔俾你知，我好辛苦。 讲咗好似同个鱼骨。 即系 其实我系想你好啊。 我知。 你明吗？有时有啲嘢我会咁，我会咁选择。 我哋偏离咗啦，翻翻去佢嗰个。 冇偏 离 啊！你讲我 自己 应该讲俾你。你问我需唔需要嘛？我话要咯，就系咁样咯。 其实我自己觉得喺好少 case。会需要好少 case， 边啲 case 我觉得真系需要咧？可能咧，即系可能系天生，可能有啲问题，又或者咧，佢受咗啲意外，令到个样系同以前唔同咗。嗰啲我又觉得需要。如果唔系咧，五官真系正正常常，我真系觉得冇乜必要咧。 我就觉得整容咧，其实就系有唔同嘅讲法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嘅就，我梗唔系要你嘅，就系打冧晒你嗰啲即系面啊嗰啲咁嘅重整过啦。即系我讲紧嘅你微调嘅，令到自己精神啲， 自信心。 系啦，自信心好啲嘅话咧，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唔至于可能讲紧嘅就系话你要去一啲整容医生度整咯，但我觉得自己个 appearance， 即系你出嚟嘅时候嗰个样咧系重要嘅， 系 即系唔好成日俾人哋有一种感觉嘅就系唔精神啊，生意失败，我唔系讲你啊，系啊，兜兜踎踎啊， 唔系我又照镜嘅，我唔觉得自己 肉肉酸酸，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字咧，我滑突突，兜兜踎踎，肉肉酸酸。 噔噔对对， 噔噔对对，即系我觉得 啲咁嘅嘢，我覺得係要 最緊要個樣精神爽利，我就覺得 O K。 好重要，但好多人都唔知 嘅。係啊，有啲人唔知㗎，同埋你。你覺得自己覺得啫，你要即係問下對方，喂，其實我個樣我冇 OK 咧，所以我問你，所以我問你 咯， 你咯，你咁惡個， 喂，大哥， 係你啫嘛， 過到我就完全冇 冇問題， 把尺咧好難度嘅，即係可能佢覺得整完都仲係未靚，同埋我有時睇翻啲 case 咧，好多咧係整完會覺得啊可以再整，整完會再整，即係會有一種咧。整完 翻唔到转头， 翻唔到转头，翻唔到转头，我就会觉得咁。但我同意嘅，即系某种程度上令自己睇落去咧，系精神啲啊，开心啲啊，系好嘅。 即系我谂应该咁讲啦，微调啊， 系 啊，你微调系我觉得系可以嘅，我唔反对嘅。 其实剪头发都系一种微调嚟噶嘛， 非常重要。 哇，一个醒神嘅发型，你话几好啊？ 你有冇试过你剪咗个发型之后，我点解我一路之前我要留个咁嘅头？剪完之后你就成个人醒目。 晒啊！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样，我剪咗个好短嘅头发，系人有一百个人里面有一千个都话你应该系要剪翻短头发。 系咪好短嗰个？ 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因为我已经太多个短头发啦。系有一次有一个人同我讲，佢就话你再剪短啲咧，你 OK 噶咁样咁样，我就剪到好短。跟住出嚟嘅时候嘅话，就大家有一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咯。咁佢话其实好多时候你真系要加埋你自己嘅性格嘅。好多时候嘅话咧，佢如果你嘅性格比较爽朗嗰啲嘅话咧， 短头发 短头发系会好啲嘅，因为其实你个发型也好，你着嘅衫也好，某程度上系反映到你自己嘅性格噶，你自己个性系一个点样嘅人嚟 嘅。向你个运势 嘅，绝对 系啊！嗱，喂，有一年咧，我咪好坎坷嘅。其实我差唔多每 年， 唔系啊，I T， 我 就 I T 被炒啊！ 哦，嗰年仲惨啲咩？ 唔系 俾人炒喎， 被炒喎，啱啱 我觉得生意失败惨啲。 被炒同系西贡失恋系咪同一年啊？ 唔系西贡失恋在之前噶啦。 人生三大惨事： 失恋、失业， 系啊。咁嗰年咧，我就哇真係好唔開心，因為坐得好地地嗰間房俾人哋霸咗，攞所有嘢攞走曬啦。 嗰啲唔係你嘅，就遲早都係人哋。係 啊，裝飾品都俾人立曬，盆栽又俾人立埋。唔係嗰女仔， 你唔要啦，好 啊。係啊，你唔要噶啦。 你一定係平時對人唔好。 唔係啊，就係好佢哋先入嚟掃嘢。 佢覺得你唔介意，因為你都走啦嘛。 係啊，好似清倉咁打曬你。 跟住咧，咁嗰啲發生咩事啊？ 嗰年咧，有一年我就同我啲朋友去深圳，我就坐咗一个发型屋嗰度剪头发，我就叫嗰个人全部帮人铲晒佢，去绿军装咁样，咁跟住突然间有个人喺望住个镜，见到我咁，你做乜嘢啊？咁样， 嗰个人识唔识噶？ 识，我啲朋友嚟嘅，佢话你真系咁样铲， 以为你 即系唔知佢做乜， 跪以我份。 唔系佢睇出我一定唔会 放下屠刀， 你咁中意食嘢 啦，仲有星星犬马呢四个字黐住我，就系闻咗喺后边， 认得你好好啊， 闻咗喺后边咯，人哋整租报国我就 星星犬马。 咁佢，但我剪完之后咧，咁我觉得真系几爽嘅，慢慢翻翻嚟嘅呢啲嘢，系啦咁样咯，我觉得 O K 嘅，即系当你去到 学咗一个好大嘅改变， 冇错， 好多时候系用头发嚟去开始咯， 我觉得好醒神，即系哪怕都要，当然啦，唔系一剪完听日就有嚿钱跌落嚟， 冇错，都要继续努力， 冇错，系啊，开心嘅， 我觉得呢个系吸引力法则嚟嘅， 冇错， 好嘅， 就利利落落嘅话咧，就真系会好啲嘅， 我吸唔吸引到你？ 不吸引唔到，系呢个法则喺我身上用唔到。仲有另外一个就 系 条眉啊， 系啊， 条眉同埋你嘅头发嘅话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你个轮廓嚟嘅，系啊， 收到。 可惜你呢两样嘢都有待改进。 网上情缘，朋友，你寂寞吗？讲到寂寞两个字，其实寂寞同独处系唔同嘅。寂寞嘅人同独处嘅人嘅感觉都系唔同。寂寞往往系指一个人处于孤单冷清嘅情况，但系希望有人陪伴。而独处嘅解释就系话一个人刻意自己一个人，唔想同人哋联络，希望独处一下。在今日的都市，有几百万人住在一起，每日都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人在你擦身而过。但讽刺的是，这么多个人住在同一个城市，距离这么近，反为让好多人更加寂寞。它的原因是什么？都市人生活很忙碌，好少有时间停低好好认识身边的人。因此往往好像生活在一班陌生人的世界里面，得自己一个。至于啲年纪比较大嘅，甚至退咗休嘅，虽然经济上冇问题，但系都会感到寂寞。点解？因为全日里边都冇人嚟睇佢哋，同人倾偈嘅人又冇，每日一个人过日子，应该点算？除咗佢哋之外，年轻人都会感到寂寞，因为好多年轻人中意一个人嘅娱乐，例如话玩手机、上网，花好多时间一个人对住个电脑、对住个手机。甚至同其他人的对话都只是透过通讯软件，真正倾偈面对面的已经越来越少。今日的都市越来越多人感到孤单寂寞，有些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寂寞的时候你希望哪个在你身边？寂寞的时候你又想起哪一个朋友？你寂寞吗？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Do you miss me tonight? Are you sorry we drifted apart? Does your memory stray to a bright summer day when I kissed you and called you sweetheart?Do the chairs in your parlor seem empty and bare? Do you gaze at your doorstep and picture me there?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 back again? Tell me, dear.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I wonder if you're lonesome tonight. You know, someone said the world's a stage and each must play a part. Fate had me playing in love with you as my sweetheart. Act one was where we met. I loved you at first glance.You read your lines so cleverly and never missed a cue. Then came act two. You seemed to change, you acted strange, and why I've never known. Honey, you lied when you said you loved me, and I had no cause to doubt you. But I'd rather go on hearing your liesAnd they go on living without you. Now the stage is bare, and I'm standing there with emptiness all around. And if he won't come back to me, then they can bring the curtain down. I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pain? Shall I come?Tell me, dear,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Elvis Presley 一首旧歌啊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翻嚟早上十一点钟噶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十一点半嘅。翻嚟咧，我会有今日嘅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嘅嘉宾咧，校长嘉宾就系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嘅袁国明校长，已经嚟咗噶啦。一阵间睇下佢问我哋咩问题，大家同学仔一齐听咯噃。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咪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啊、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提提大家啦，风骚快活人咧十二点每日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靓仔欣欣接你电话，准备打嚟啦。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嘅嘉宾就係来自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嘅袁国明校长。 袁校长早晨。 亦都可以讲讲呢，对唔住袁校长，就係、是、今日呢係喺暑假前呢我哋嘅最后一集有校长嘉宾啦。下个礼拜呢我哋会有特别嘅安排。 冇错啊，今日要搞结业礼啊，校长。 係啊，咁啊。 要颁发啲毕业证书。 袁校长同我哋讲几句。 好好，多谢多谢咁多位啊，多谢你哋邀请，亦都所有嘅收音机前嘅朋友早晨。的确呢係差唔多结业礼啦，咁、啊、但我今日嚟呢係第一次，所以係开学礼唔係结业礼。咁、啊、所以冇办法啦，结业礼呢就都係等佢哋去处理下啦。咁、okay. 我今日嚟开学嘅、啊、我用一个新学同学嘅感觉，新同学嘅身份参与，多谢各位老师。 阿袁同学，阿袁同学，我见到你咧，好有新鲜感，即系好似啲游客咁啊，影下呢度啊，又自己拍一张啊 selfie 啊咁样，个感觉系点啊？即系第一次坐喺呢个直播室， 你是不是第一次上嚟直播室做节目啊？ 我之前有經驗嘅喺另一啲節目，但係咧同三位咧係第一次，咁、 哦、 新鮮感係非常之強嘅，因為咧我已經講咗啦，我係新同學，今日係開學禮，咁、嗯、去到一個新嘅學校，一個新嘅環境，咁梗係聽校長同老師們咧有啲咩訓練啦。 你係校長嚟嘅喎，你先係校長喎，我哋唔係。 好混亂， 好混亂，突然間我哋變咗校長老師啲 我覺得咧一定要好好招呼校長啦。 真係咁。佢一嚟嘅时候，佢已经问我啦，你咪就系李丽睿同学。 招呼两个字可圈可点喎、 啊。招呼啦，我斟埋水咩？校长 ，OK， 好。咁校长，我哋开始呢半个钟，我哋招呼你、 啊。 好，多谢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好啦，嚟啦，问问题，唔使咁紧张。我哋嘅问题咧就好浅嘅啫。嗱，呢个问题就系咁样嘅。如果阿校长有时间唔中咧，都会去下酒吧啦，吓饮下嘢啊咁样啦，吓、啊。酒吧里边好多时咧，啲音乐声系好大嘅。同埋好多時咧，傾向播一啲咧好勁嘅啲節奏快啲嘅歌曲，點解呢？原來從心理嘅角度，以下有四個原因，請聽住。其中有一個唔係嘅，其中有一個唔係嘅啊。第一，大嘅音樂可以令顧客傾偈比較困難，傾唔到偈啊，飲酒咯。第二，大啲嘅音樂聲製造好似好多人。好熱鬧嘅假象，原來唔係嘅，拍烏蠅。第三，音樂對飲酒有好大嘅心理影響。原來心理學家話，節奏越快嘅歌，人飲酒嘅速度就快啲。咁你做生意梗係希望佢快啲拍多兩杯啦。第四，心理學家話，高分貝嘅音樂原來咧會加劇人心裏邊嘅啲潛藏嘅煩惱，即係本來都冇咁煩嘅。听下听下就好似走入愁肠，愁更愁就再要多两拍，要两扎啦咁样啊！好，四个答案有一个不是的。第一，令顾客倾偈比较困难，大声啊嘛，咪集中精神，饮酒啦咁样，唔倾啦。第二，可以制造好似好多人嘅假象。第三，音乐对饮酒有好大影响，节奏越快，饮酒越多。高分贝音乐会加剧人嘅烦恼，就会借酒消愁。到底边一个唔系？真正嘅答案呢，即系心理学家冇讲，冇咁讲嘅，有一个心理学家。 我真系谂唔到，因为我未去过酒吧饮酒。 吓、啊！ 又未有一啲好 煩惱嘅事情， 即係嗰啲好節拍強勁嘅音樂。咁、但係我都知道我要答嘅。咁、我。 我中意你呢个答案，我中意你呢个答案。 校长好趣 字。喂，阿校长，我哋做学生嘅人， 你可以唔答嘅。 我哋学生去到，喂，阿 Sir， 我唔识，但我都知道我要填嘅答案，系咪？咁咪求其碌完笔咯。 系啊，你试下唔答。 唔紧要，我哋三个， 佢哋最中意剔除法。 系啊，嚟，嗱，我觉得佢就第一个 OK 啊，第二个多人 OK 啊，第都系 C 同 D 咯。 唔係喎，我同你持相反意見喎，我反而覺得 A 唔啱喎，即係難傾偈，我覺得佢唔係咁嘅作用喎。 難傾偈其實即係未必令到你飲多啲酒啊嘛，係嘛？ 我揀 A。 其实那个酒吧做生意最后的用意呢都是希望卖多啲酒是啦，即是从呢个角度去諗。所以他就捉你的心理，就做了以下的四个答案。第一个是我作的。 但是酒入愁肠愁更愁，就喝多啲酒我又觉得未必。即是我讲啲啊，咁同埋你讲緊 C 的就是话快的节拍 的歌曲的话就会令到人哋喝多啲酒。 我觉得可能 你这个可能咩喝杯。即系你个人兴奋啲啊，开心啲就会多啲啊。 校长，我知你饮汽水啊，你几时饮？ 系啊， 校长，你点解你由细个到而家都冇去过酒吧噶？ 少去啦， 但系即系你话有一啲学校嘅活动，即系交流都会有嘅，但系酒吧呢个地方我哋。都真係係少去嘅， 盡量 嗱、我 不如我哋唔好講酒吧啦，咁即係話大聲嘅音樂嘅話，有啲咩嘢係會令到你飲多啲酒咧？不如咁諗， 喂，飲多啲汽水啦， 係啦，喂，飲多啲汽水，喂，飲多啲嘢，飲湯， 飲水，飲湯， 去酒吧去整碗粟米糖， 不過唔緊要，就算你未去過，你準憑呢四樣嘢，你推敲啊。 其實我都未去過， 從旁觀者角度， 啲唔係啊， 旁觀。系旁观者角度， 系啊， 我好简单啫，我就系你三个答案里面咧，有一个系有啲特别强调系心理学家 啊， 我就系唔信心理学家，所以系 C 啊吓，你拣 C， 即系 A C D 都有人拣， 嗱，不是吓， 不是啊嘛， 系 真 系 啦， 冇错啦 ，A C D D 系 有冇人啱啊？ 咁真系对唔住啦，其实答案系 B 嘅。是能够制造好热闹的假造是我作的，就不是心理学家讲的，这样咯。 哦、你不是心理学家咯。 我不是心理学家，我是心理变态学家。 心理变态学家。 好，未唔紧要玩下啫。嗱、哦，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下一条嘅题目由你同学出嘅。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哦，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过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没路，只想低脸去责号。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instead of being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ll betray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地我正讨。 同学将个题目交俾你。 好啦，咁我而家要问你呢一条问题嘅话咧，咁就系有啲动物题嘅吓。咁动物题嘅话咧，而家要讲嘅一种叫做澳洲树熊啊。澳洲树熊咧就系 wombat。Wombat， OK， 咁就唔系我哋见开嘅嗰啲，即系喺地下嗰度烂咗，都系澳洲树熊啊吓。究竟啊，佢哋嘅 poo 系乜嘢形状嘅咧？ 吓、啊，一定有个形，有个固定形状， 一个好特别嘅形状。A 三角形 ，B 四方形 ，C 星形，定系 D 菱形咧？ 咁得意？ 唔系、啊，我有怀疑、啊。 点解啊？ 即系佢排出嚟嗰阵时，即系你谂下， 同埋 嗰个地方 会次次一样 嘅。唔系咯，佢排校长，你认真啲好唔 好？我呢条问题都好认真噶。 我叫校长， 校长笑话唔代表唔认真喎、啊，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喎、啊。 校长喺呢个时候， 你好校长， 系啊， 但佢笑， 我而家代校长闹你， 笑你条大波， 唔笑得嘅咩？ 我 OK， 校长你点睇啊？系啊。树熊屎啊！ 通常咧，我 即系话你哋啲问题咁样嘅。 通常啲同学仔咧都会好中意讲啲少少料啊咁嗰啲嘢。所以呢啲题目咧听到咧， 好正常， 都有啲反应就系笑咯，系咪啊？咁啊，但系我脑海里面暂时对呢啲形状冇咩特别嘅概念。我想听下你哋有咩 tips 啫。 校长真系聪明嘅， 真系几好啊！讲咗大轮嘢冇讲过，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同学， 好啦，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就系话咧， 形状得 嘅系啦，形状有四个俾你拣嘅，咁就 三角系嘛？四方 A, 三角 B 四方 C 星形定系 D 菱形 咧？咁佢嗰个肛门咪有星形咯？ 唔系咯，冇可能啊！ 点可能屙出嚟星形啊？ 我想问 多啲书啦，你哋 你咁似我。我揀菱形，你又似啦。 我揀三角形， 即系佢粒粒一样噶咯喎。 菱形、菱形、菱形、三角形， 我有相俾你。 菱形同埋三角形， 菱形、三角形。 啊，校长揀咩啊？撞啦，唔紧要。 剩翻四方形同埋星形， 可唔可以问问题 啊？可以 问啊。 呢一种动物咧，应该系有雄性同雌性嘅。 有， 我理解系咪？ 系。 你咧讲紧个情况咧，应该系。雄性嘅情况定系雌性嘅情况？ 校长，你系 雄性雌性 都一样。你咪上网查紧啊？你 唔系，佢冇，唔会做啲咁嘅嘢。我哋 其实我啲问题，我想睇下你嘅 反应， 睇下会 咁佢嘅反应俾唔俾到 tips 你？ 都系俾唔到。 又吐水。 我哋咪后其实我哋有啲。我哋想佢成绩好啲。 OK， 我见到你嘅眼神有啲眨啊眨下。 马小强系拣咩话？ 我拣 佢系 拣 菱形， 我系拣三角。Okay, 三角， 剩低 okay, 剩低星形同埋。 其实为咗呢条问题，使唔使讨论咁耐 ？OK 啦，咁样一个冇理由啲 poo 咁样噶嘛。 星形。 星形 系咪？星形，你系咪星 形啊？我唔系我 零零星三， 佢系星形，佢系 C 唱紧歌， 星形 C 即系有 A、C 同 D 系咪？ 系。 冇人啱，正確答案係四方形，正正係咁樣，有好多專家都要咧去研究一下嘅就係點解佢會咁咧？其實頭先幾位同學咧都講得好好嘅，會唔會嘅就係佢嗰個肛門冇可能係四方形噶嘛？咁就睇佢肛門嘅話，唔係嘅，佢都係圓形嘅。個問題出嚟係乜嘢呢？如果大家知道嘅就係話澳洲樹熊咧，其實佢食好多草嘅，而且喺嗰個地方比較乾燥，而佢出嚟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硬咗，係似係乜嘢？佢嘅腸啊，佢嗰條腸係塑造佢哋嘅 poo 嘅嗰個工具。一般嚟講嘅話咧，係消化系統度排出嚟嘅大便嘅形狀咧，就會根據佢嘅腸道蠕動而去咧，就係擠壓出佢嘅狀況而定嘅話咧，喺一個嘅研究員佢研究出嘅就係話，將佢哋去比較嘅時候咧，如果係豬嘅腸整體嚟講嘅充滿彈性，所以咧出嚟嘅嘢嘅話就會比較圓一啲。但係如果相較嚟講嘅話咧，袋熊佢哋嘅腸咧，有啲地方係有彈性，有啲地方會較硬，所以咧到出嚟嘅時候，嗰個擠壓嗰個樣咧就會似一嚿嚿一嚿嚿咁樣咧，好似豆腐咁嘅。 好得意喎！ 好奇怪嘅呢個 poo 有啊，我一陣間俾你啊。 我幾想睇好， 就係咁樣咯。 阿馬同學，馬同學， 係。 如果時間唔夠，你先講。 我講個題目先啦，好簡單啫。我呢啲，我希望大家咧， 方法啊嘛。 錯。北京市花 校长，你要争取攞一分，起码攞一分啊吓！ 北京市花 到底是咩花呢？ A 月桂， B 菊花， C 太阳花， D 杜鹃。 讲一次 A 咩？ 好简单嘅，月桂， B 菊花， C 太阳花， D 杜鹃。北京市花啊！ 校长有冇印象啊？ 有冇印象？去过北京，但系冇睇过北京嘅花咯。 市花系啊，市花真系唔好。即系我哋香港嘅市花就系杨紫荆，系咁嘅意思啊？ 系啊。 太阳花杜鹃， 唔会系太阳花啦嘛？ 我点知啊？我就知咧。 月桂 cinema 即系月桂系咩啊？月桂系咩？边种？ 月亮个月，季节个季。 我知点写啊！ 我唔知道你的水平去到边啫嘛。 我问你英文系咩？系咪 cinnamon？ 蚊丝神 真系肉桂。哎呀，好难啊！我估杜鹃。 我都估杜鹃。 咁就系咧。 咦，杜鹃花？杜鹃咪有蜡嗰啲啊？ 系啊。 蜡杜鹃喎，杜鹃啊。 太阳花月，校长望住你，佢想求助于你。 唔紧要啦，既然两个都拣杜鹃，我就加埋落去啦。 系啦， 如果错 咗咪再 错 咯， 错啦， 系 好嘛？开股而家开股，啱唔啱先？错 ，OK 好。嗱，新闻我哋谂一谂， 喂，菊花太阳， 俾我哋保重好唔好？俾我哋保重 ，OK 好。听得晒啲每日新闻吓嘛，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校长一阵间都有点唱喎，有个点唱时间预翻俾你噶。 喂，点都好嘅，其实校长我哋个答啱啱提一个叫赢华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是香港回归26周年，维园今日起一连3日举行维园庆回归活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致辞的时候说，高兴看到一年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团结带领各界，同心开新局，抱新篇，广大市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郑雁雄说，高兴看到一年来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香港逐步走出政治漩涡，昔日熟悉的可爱香港回来了。他又说，大家更加清晰认识到香港再也不能够搞错方向、搞错自己，再也不能够被人利用、被人蒙蔽，只有保持国际化优势，坚定融入国家发展，东方自主才能够越来越生辉。香港国安法颁布并实施3周年，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国安法令到社会恢复秩序，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至于市民是否明白国安法的红线，张国军认为需要透过案例和法庭判词，让市民对条文有更深入理解。张国军接受本台上任1周年系列访问的时候说，律政司正是就国安法案例制作回篇，期望让本港法律工作者有便捷工具，更容易准确掌握案例。同时律政司亦都会透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向社会推广包括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辖下的课程和教材设计工作小组正是制作相关教材，相信可以在今年年底完成，并推展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7月4日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驻港公署率领外国驻港领团、商界一带一路参访团，结束河南和陕西行程。 公署特派员刘光源总结行程嘅时候表示，团员收获满满，大家觉得中西部地区迎来发展风口，潜力无限。睇到两省高端制造、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成功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动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加速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优势更加凸显，潜能得以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高地。刘光源又说，大家觉得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一致认为外国在港商界立足香港，深耕内地，优势得天独厚，外国在港商界可以更好发挥投融资等方面的所长，和内地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和发展红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28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3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8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3.2，盈富基金19.27冇升跌，阿里巴巴81.05先跌1.15，恒生中国企业65.4升1.8，小鹏汽车50.65升5.35，美团122.3跌2.3，友邦保险79.25跌4.5，汇丰控股60.9升5仙，理想汽车135.7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44.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5，人民幣7.25，英磅對美元1.262，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32998点，跌235点，港金報178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81美元，卖出190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近住洪天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彩虹村。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在泥围。封路情况，葵涌的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仲有在油麻地的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加翠园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仲有吐露港公路马窝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改革开放大潮中，喺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由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由最初收费钢铁到逐步周旋于大型国企、私营企业之间的奋斗拼搏故事。 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七月三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下午一点半，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今日下午一点半嘅。 系。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袁国明校长。 袁、yeah， 校长， 早晨。 好，多谢多谢。 咁啊，头先咧，马老师仲有一条题目我哋未答嘅，就系呢一个 北京市花 到底边嘅？我哋答错咗一条，即系剩低三个答案。 冇错， 月桂花、菊 花同埋太阳花。 系校长点睇？我哋虽然咪后都已经讨论咗好一阵子，好似个个都似，又好似个个都唔似，系咪啊？ 嗯，压力好大啊！呢一条 唔使有压力， 不过都系要答噶啦。 系啦，都系要答噶啦。 答噶啦。 太阳花。 太阳花， 我谂紧， 谂紧 ，OK， 因为我哋要留翻啲时间俾阿校长。 啊，系， 知道， 系，A， 月桂啊 ，A， 佢拣月桂 ，A， 你跟唔跟佢啊 ？A， 校长 点会系太阳花啫？ 系噃， 唔系咧， 睇落又好似系。 咁啊，不如买晒月桂啦。 太阳花 好啦， 又买晒月桂， 咁样啦，好唔好？全部买你嘅桂。 集中投资， 月桂，答案就是月桂。 哇，校长攞到一分啦！ 好嘢，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高台贵手，高台贵手。 好嘢， 好嘢，你自己拣嘅。 落嚟嘅时间就交俾袁校长发问啦。 好好好， 华哥， 嗱，今日咧，我哋呢一个都系沉重嘅课题嚟嘅。 咩嚟噶？ 系关于一啲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啊，咁咧就係一個我哋內地嘅職業教育 ，OK， 好嘛， 好 嘛，都近嘅啫嚇，係距離我哋好近。 我要啦，我哋學多啲嘢啦。 嗱，第一條啦就係嗱，內地咧有一個叫國家職業技能考試，國家職業技能考試，好啦，咁請問咧係幾多歲可以？参加呢个考试呢 A 十五岁 ，B 十六岁 ，C 十七岁 ，D 系十八岁。 国家职业技能考试啊， 系啦，需唔需要少少 考咩噶？其实， 其实佢有好多种技能嘅，譬如咖啡师， 哦， 你咪冲咖啡咯；， 哦、 譬如美容师，哦、你咪美容咯；， 发型师咁嗰啲啊， 系啦，因为咧喺内地咧，若果我哋系要喺工作嘅时候咧，要持证上岗，嗰、那个证。 就是一个职业技能证啦、 okay, 总共有八级。 我觉得一是十六，一是十八。 我觉得不会是十八，因为有多家贫那些可能很早就出来帮手嘛，你限定个十八，咁会唔会好惨？ 咁做住先。 有冇 tips 啊？你头先你咪问我哋要唔要 tips， 梗系要啦。有冇 tips 啊？ 嗱，其实咧，初中毕业喺内地系应该系十五岁嘅。 哦，咁啊十五岁啦。 哦。 咁啊十五岁啦。 咁衰高嗰阵咩？ 初中啊嘛， 即系我哋嘅中三咯，系啦， 如果可以俾佢哋考咗呢一个嗬，呢一个职业嘅技能之后嘅话， 系啊， 做嘢咯， 接轨咯，可以，系啊，因为有啲 谂得好好， 早啲出嚟做嘢啊嘛， 做咁上下又可以再读翻书， 好，十五，十五，十五。 OK， 咁呢 全部都系十五。 其实我系误导大家嘅。 哦， 校长啊，十六，你俾开估。 好，我 即系唔啱啦。 即系冇人啱啦，系咪？即系全部 A 系冇人啱，系咪？ 冇人 啱。好，我拣 D。 OK， 十六， 我拣十八。 咁样啊？其实正常就系十八嘅，不过只系帮嗰啲譬如家贫嘅做啲出嚟帮手啫。咁我估十六咯。你估咩啊？ 十六， 即系有轮十六、十七、十八系嘛？你系咪十七？ 系十六、十七、十八。 你系十六哦，即系两个十六，一个十八。 系嗱，梁继章系啱啲啲啱嘅，因为咧十八岁咧的确咧喺内地咧系一个工作年龄。咁一般嚟讲咧，你唔会做嘢 先嚟学， 先嚟 学嘛，持证上岗。咁你十八岁要做嘢噶嘛，所以一定唔会系十八岁嘅。 哦，我错啦。咁 但系十五岁咧，你初中毕业，你都未读。又点考呢？咖啡师你都要考噶嘛，系咪？所以咧，其实系答案系 B 十六岁，因为你读完你至可以考嘅， 系啦，好啊，呢个学下嘢有用啊， 好，第二条， 好，第二条咧就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系喺几时？最新修订嗰个系几时公布呢 ？A 2020年5月1日 ，B 2021年5月1日 ，C 2022年5月1日 ，D 系2023年5月1日。 呢个真系撞， 真系撞啦！呢、這个耐唔耐啊？一个颁布咗， 职业乜嘢啊？ 职业教育法。 我 boy 啦， 我 C 啦。 我哋2021年， 系我 C 啦 ，B、C 冇啊，呢个都系撞啊， 职业教育法 ，OK， 我撞2021啦， 即系 两个 B 一个 C， 两个 B 一 个 C， 问 tips 嘅， 因为呢个都唔知啦，你俾 tips 都估唔到啦， 系啊， 但系你哋会唔会觉得咧？点解系5月1日嘅？ 因为系劳动节啊嘛， 啊，如果个问题问呢条，大家啱晒啦， 系啊，系啊， 咁咧。答案呢 冇人啱啊， 系2022年5月1日颁布嘅， 即系 B 定 C 啊？定 系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教育法就系旧 年 颁布嘅。 哦， 清楚啦， 知道知道，好。 第三题， 好，跟住嚟紧三条咧都系地理题嚟嘅。 嗯， 哦，就问一啲系深圳嘅知识。深圳罗湖区唯一一间公办的职业高中叫什么名字？重复，深圳罗湖区，我就是讲罗湖区，就唯一一间公办的职业高中，即是刚才我讲要考考 技 能啊，要读咯，咁样。好 ,A, 深圳市恒资职业技术学校 ,B,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C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D 深圳市开放职业技术学校。 嗯，我估第一， 我都系 boy 第一， 第一 boy 系第一， 系啊，第一 第一职业学校嘛。 哦，我估 boy 第一啦，好啊，第一啦。全部都第一， 亦都唔問 tips， 係啊， 係咪先？ 又唔識咪唔識咯， 係啊， 今日又識咯， 係啊， 使驚啊， 啱唔啱啊？ 嚟， 你又唔俾機會我誤導大家，我有少少失望。 係，咁得啦。 你已經好誤導噶啦，又第三又開放，係 啊， 係 咯，又話地理題，係 啊，地理題都唔係地理題， 係 啊， 有個羅湖兩個字。 好嘅 ，OK， 好嗱，其實咧，呢四間嘅即係學校咧，第一、第二、第三都係好，即係一二三咧，好多時都係內地啲學校都係會咁嘅， 但係公辦啊嘛，你話係 啦，冇錯啦，佢哋好多時咁嘅。但係咧，呢四間學校裏面咧，個名字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第一間深圳市恆資職業技術學校啊。點解咧？恆資咧係有意思嘅。 嗯， 中國有一個好出色嘅教育家叫陶恆。知呢一间职业学校就是以陶恒之为名的，所以如果你在网上打恒之咧，其实你很多地方都找到差不多的名字，恒之乜乜啊，恒之乜乜啊咁。其实咧，深圳罗湖区呢间学校咧就是以陶恒之命名的，就是答案是 A， 深圳市恒之职业技术学校。因为其实三间都同人名冇关嘅， 知道系得佢有关 的，冇错啦。所以其实咧。你哋揾啲所謂叫做差別性嘅嘢咧，你就會揾到係 A 嘅，即係撞頭先咪講個撞題目嘅咧，撞 A、B、C、D 嘛。其實我哋揾差異性，嗰三個嘅圖都唔係人名嘅。咁唯一人名一個就係嗰個 啦。但有時唔係噶。 係啊，大校長你唔好教我呢啲嘢啦，我想努力實過。 OK OK OK OK。我唔想 你教我點撞大佬。係 咯。 好。 我唔會學嘅。 好。 點都唔學。 好好。咁啊，第四條咯。好，第四條。咁咧，又係職業教育題咯。係啊，今日好多噶嚇。好嗱，我又介紹一間啦，叫深圳寶山技工學校。在深圳哪一个区呢、A 罗湖区 B 南山区 C 宝安区 D 是平山区 宝山、啊是四个答案 A 是什么 Sorry, A 是罗湖区 B 是南山区 C 是宝安区 D 是平山区 我揀保安， 今次異常法唔可以係派咯。今次 冇錯，因為我擺兩個山落去。 係啊， 嚇呢個 你係咩話 ？B 啊， 保安， 保安， 我係 C 啦咁樣。 C 咯，即係全部都 C 咪 保安咯。 OK OK， B 咧咁我 B 啊。 南山， 我撞嘅， 保山，平 山， 因為佢呢個叫保山， 保山 係啊，咁我就覺得應該係保安行先。 B C。 一个 B 两个 C 啊， 佢哋两个 C， 我 系 B。 OK， 嗱，咁咧呢个呢四个答案我都有少少阴谋嘅。你讲得啱，有个保字咪似保安咯，有个山字咁有南山同平山啦，系咪？咁唯一一个完全你一定唔会拣就罗湖啊，头先出咗嘛，系咪？ 系， 冇错，你呢三个的确系好有关系嘅。不过答案咧 系罗湖 D 平山区。 哦。 喺边度嚟噶？平山， 平山区喺深圳咯，咪讲咗喺深圳咯。嗱，呢位同学唔听书，一开始已经讲咗系深圳噶啦。 喺度扮热心，又喺度问埋啲人点解 讲。嗱，唔紧要嘅， 近保安嗰边啦，点啊话报吉啊咁样。 报吉喺泰国啊，报吉。 深圳都有报吉区，深圳都有个报吉，系啊。 OK OK OK OK， 第五条啦，不如好嘛？ 好，第五条，嗱，又系呢一个同地區有關啦。嗱，今次咧有另一間嘅學院咯，叫做深圳信息技術學院。 嗯， 又係邊一區？ 嗯， 又睇睇又係地理題啦。A 龍華區 ，B 龍崗區 ，C 平山區 ，D 福田區。 龍華。 讲多次啊，校长，讲多次啊。 O K， 我哋有嘅诚意，我唔会咁样马上就撞，我要分析一下。 马上撞同你扮嘢撞， 嗱唔紧要，唔紧要， 讲多次 系咪先？ 好， 扮嘢撞。 嗱，俾你听多次啊，可能会改答案嘅。A 系龙华区， 系 B 系龙岗区 ，C 系平山区， 系 D 系福田区， 平山。 平山头先出现咗噶咯， 平山 真系会再临庄。 平山， 俾多次机会你。 平山 ，OK。 福田你是不是经常去那里 口岸啊嘛 是咯是咯是咯 是咯是 咯是咯是咯是咯是咯唔諗下雙龍嘅呢 唔諗 咩雙龍啊 有兩個龍㗎嘛兩條龍㗎嘛。 你 咪 佢咪揀到 龍華。喔係喎係喎。係喎有一條龍。 我揀到龍華。 OK, 嗱 ,OK,OK,OK, 當你透明。Okay, 當你透明。 啊小強同學。其實你係有 50% 答對嘅。 點解嘅唔係 因為兩條龍呢的确有一条龙是啱，不过你揀错咗啦，是龙岗区啊，系争少少。其实如果有安慰奖，你应该有嘅，因为其他嗰两个真争太远啦。 你咪得 零 分啊？ 错就系错。 你有冇答到一条啊？我零分啊！我同华仔一样。 好啦，咁啊， 我都有今日啦。 多谢校长， 好好好好好， 地理上嘅知识啊， 多谢多谢 校长，系啦，你开学就开咗啦，而家又结业啦，你点要讲啲结业礼啊？ 系啊，鼓励下啲同学啦， 系啊。 首先呢个节目咧，我觉得咧，有好大嘅启发性啦，因为头先咧，佢哋问嘅问题咧，已经包括咗好多唔同嘅学科啊， 咁生物啊， 系啦系啦，其实咧，我哋。做校長經常去觀課啦，咁我哋都會同同事一齊傾啦。啊，嗰、那個課堂我哋點樣開始啊？點樣去引入啊？咁我覺得三位咧，的確係可以同我哋啲老師上一課嘅。所以咧，今日唔可以結業，因為我哋希望未來嘅日子咧，你哋會多啲將呢一種嘅有 開心嘅 開心啦，冷知識啦、娛樂性啦，帶入喺我哋。即是一个好 课 堂里面。咁所以呢今日我都做唔到呢个结业礼啦。我想你哋继续落去。暑假都要继续。唔好俾佢停。辛苦少少。 暑期工 唔好放暑假。唔好放暑假。 我哋有其他嘢要 学 啊。 係 呀。我哋放完暑假就会继续返。 係呀。校长嘅最后即係呢一季係最后一季。 大家交代下好 嘛。9月1号呢 就会开始返。所以唔係停係暂停。 系啦，即系你又知唔知嘅话，其实我哋一直都好多谢咁多位嘅校长上嚟，我哋要俾啲掌声上过嚟，我哋所有嘅校长，好难得嘅，因为咧能够可以放下自己嘅身段上嚟同我哋去玩，同埋我哋去做节目，我哋希望可以咧就系寓教育于娱乐，系啦，呢个系我哋嘅宗旨。咁但系因为放暑假，咁所以喺嚟紧嘅话，我哋就会揾一啲咧唔同范畴嘅达人，就会同我哋系年青人会上嚟咧，同我哋咧就做一啲嘅校外课程嘅，希望大家咧都仍然会继续支持我哋嘅，你又知唔知？所以我今日要多谢晒嘅咧，就系有袁校长。 多谢， 今日咧你有一首歌唱俾大家听嘅喎。 系，冇错冇错。咁呢一首歌咧，我估咧香港人好多都听过噶啦。咁咧就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咁我都好希望啦，疫情疫后啦，我哋无论系香港或者系内地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咧尽快揾翻我哋嘅光辉岁月吓。让我哋嘅香港嘅学生啦。內地的學生啦，他們的家長啦，可以呢感受和分享這個光輝歲月，大家呢很努力得回來的成果。那請大家欣賞這首歌啦。 多謝曬袁校長， 禮成 起立， 亦多谢晒我哋所有嘅校长上过嚟嘅，我哋又知唔知？九月份咧，当我哋放完暑假之后翻嚟嘅话咧，佢哋会再度归来啊！ 吓，系啊！密切留意我哋，下星期开始有达人啦，不同嘅界别啊，更加精彩啊！ 多谢晒， 多谢晒。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 又能做到？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星期五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 show 快活人，仲有一个钟头喺新闻之后，我哋会有呢一个车路的士同埋点唱嘅时间，就系1872388，1872388。记得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1:30，今日多云啊，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嘅。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又到今日1:30，记得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准备打嚟，唔系准备啦，而家打嚟啦， 而家打嚟啦。 车路的士，好潮潮，咁啊，做我哋嘅车路达人坐咗喺度啦。 大家好啊，又系我嚟啦、 啊，又系揸下车嘅时间啊，享受驾驶嘅乐趣。今日讲咩话题啊，潮潮？ 我哋讲自动驾驶 啊，真系好咧，唔使、自己喐手。 冇错啊，大家其实对自动驾驶个概念系点咧？有冇接触过一样嘢叫做定速巡航？ 有， 速 我有，我架车有， 有啊， 系我架车有。 其实咧，原来好得意，自动驾驶成个概念咧，原来系建基于喺呢个定速巡航上面噶、嗯。但系大家多唔多用呢样嘢先？ 我有用嘅，系啦，但我就觉得好得人惊啦，好诡异。 点解咧？ 件事咧就系咁嘅，有人同我讲过，佢就话用定速驾驶有个好处，就系、如果你喺一啲嘅高速公路咧定速嘅话咧，系会好悭油。咁我就觉得听完咁样讲，梗系试下啦。但系点不知咧就好得意，譬如我定速，我饮住佢85咁啦，佢无端端嘅话会去到87，跟住去到89，我点 即系喺度上升啊？ 冇错，咩叫定速 啊？有时佢自己又会慢嘅，咁、我觉得好得人惊啊！呢、个都唔系叫定速。 其实我以前咧就有，我架车系有嘅，而家嘅车冇啦。但系咧，我觉得咧，除非系长途啦，如果唔系咧，好无聊嘅。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嗱，你即系自动波已经冇咩玩噶啦，系咪啊？净系踩油嘅啫。如果连踩油你都唔使我踩咧，都唔使我玩。 做乜好？ 系啦，我好闷。同埋如果长途车咧，我唔知道会唔会吓，你开始会无聊啦，甚至中眼瞓啦。 会噶会噶。 我觉得即系吓，咁、所以我麻麻地咯。 系啊，所以咧，其实定速咧都有一样嘢要注意，就系阿瑞瑞头先讲嗰样嘢咯，因为 有啲牌子嘅車其實佢定速嗰、那個背後個概念咧，就唔係真係幫你去定實咗個速度喺度嘅。所以有陣時 咁佢概念係點啊？ 佢會鬆嘅個速度，哦、即係佢譬如咁講啊，你個路況唔係完全平嘅時候，佢會容許你架車上到好快嘅。 冇錯， 係即係你可能定住八十，原來斜到落緊去，佢無端端幫你上到一百，佢都唔做任何嘢嘅。 係 啦，咁 expect 你自己都會踩 brake 嘅。係 啦，佢要你自己踩嘅。但係咁後屘我哋而家一路再去先進啲，一路去叫調整翻呢個定速巡航嘅時候咧，就牽涉咗去到我哋嘅真正嘅自動駕駛呢個概念上面啦。 係。 咁、其實咧，原來自動駕駛咧，我哋好快咁樣去嘗試明白佢啦。 好啊。 咁其實咧，原來係分咗叫做一二三四五六，分咗六個 level 嘅喎。 咁誇張？ 由 level 零去到 level 五嘅，咁其實佢哋係乜嘢嚟嘅咧？咁 level 零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個概念係覺得我哋就係用一個傳統嘅 cruise control， 係佢就乜都唔識幫我哋做噶啦， 即係定咗你嘅速度嘅啫。 但係會越上越快，或者突然間甩咗速度，突然間唔見咗慢曬嘅。 但係個個型號都係咩？ 系嗱，呢一個係 level 零嘅，佢純粹係一個好基本嘅嘢，咁、所以咧佢都唔係真係好自動駕駛嘅啫，咁、所以佢叫 level 零最基本嘅。 哦，佢都可以叫做自動駕駛嘅，喺嗰陣時候嘅話，你唔使踩油門啊嘛。 冇錯啦，因為你 但 係 你踩又踩停佢啊嘛，可以。 佢輕俾你唞一唞。 係啦，純粹俾你唞一唞腳嘅啫。咁、一上就係 level。 温啊， 第一層啦。咁 level one 係咩嚟嘅咧？個定速巡航開始識得幫你做多少少嘢啦。即係佢係會識得幫你，譬如你越上越快嘅時候，佢會慢慢幫你收翻慢嘅，唔會俾你上得太快嘅。咁開始多咗一啲額外嘅功能啦。咁佢咧係可以叫做lane centering 咩嚟嘅咧？就係、嗰個幫你架車保持住喺條線嘅中間位置嚟嘅。咁、就唔會俾你行下之後踩線啦，甚至乎你發緊夢嘅時候，佢唔會俾你揸揸下之後飄咗個隔離啦。咁其實咧，佢諗翻啦，我哋而家啲車都會有啲，有好多車都有呢啲功能噶啦。咁佢係點樣運作嘅咧？就係、譬如你架車開始瞌眼瞓，佢感覺到你瞌眼瞓嘅時候咧，佢一係就會有警號聲，哔哔哔俾你知道啦。你都仲未醒，越哔越大聲啦。有啲車咧就個踏盤會輕微地震嘅，即係令你個司機盡快醒翻過嚟嘅。 但我想问佢点知我瞌紧眼瞓啊？佢用咩生理嘅？ 感觉到噶，因为我架车咧，因为佢哋好多个电脑已经分析得好快，即系譬如咁讲啊，你个踩油个 pattern 完全唔同晒啦，或者你个司机就好似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冇晒反应，尤其是一个踏盘，佢主要系用个踏盘去感应住你个司机有冇做过任何嘢。 咁几好喎、 啊，系啊， 有时可能咪响校巴啊，或者咩咁样系好、啊， 对高咗好多安全性。所以第一。个 level 嘅自动驾驶，其实最主要都系安全性能力嘅，系、啦。好啦，去到再上咯，咁头先 level one 只系二择其一嘅啫， 冇错。 level two 咧就原来系两个功能齐集晒啦，即系佢可以同一时间帮你主动地控制住你个速度、加油、减油，同埋咧佢可以控制住你架车喺条线嘅正中间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就系而家呢刻好多电车最常见嘅一个功能嚟噶啦。 而家先至系得 level two 嘅。 level two， 我想问咧，佢嘅加油嘅 criteria 系咩咧？嗱，减油我知啦，因为佢前面有障碍，系咪？ 冇错啦。 咁佢咩时候会决定同我抌快啲咧？ 譬如咁讲啊，我哋当话咗俾架车听，我原来嚟紧呢个路段，我系想行六十嘅。咁样咧，佢就会一路因应个路面状况啦。譬如前面有车，佢会识得。帮你收慢啦，前面个交通状况一 OK， 一松翻开， 都系六十嘅啫。 系啦，佢就会帮你加到去翻你要求嘅速度嗰度，咁佢就唔会无端飙上去嘅，纯粹系你话俾 我哋嗰只嘅，佢系会自己无端端飙上去噶嘛。你叫佢六十嘅，佢唔听话噶嘛。我咁先惊啊，知唔知啊？因为佢无端端佢自己加速啊。 因为呢一个系真系会，而家呢刻我哋好多车都仲会发生紧嘅，你需要好小心。 所以我唔用。 Cruise control 咧，其实系真系你讲，大佬头先讲得好啱嘅。你喺条高速公路上面，路况完全 OK 安全嘅情况底下先至用咯，即系你喺市区用个定速巡航，其实系一件完全冇意思嘅嘢嚟噶。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而家我哋最常见嘅咧，原来系 level two 嘅嘢嚟嘅。咁所以电车我哋见得到嗰啲最常见嗰款电车，佢哋都系第二层嚟嘅啫。咁但系原来呢个 level two 已经做到好多嘢噶咯。其实 我想问多次 ，level two 咧暂时都要自己转弯噶嘛？ 唔使，佢已经转埋噶啦。 哦， 系，所以嗰个电车牌子咧，佢其实譬如喺讲紧外国啦，其实你真系可以揿着咗佢之后，佢自己帮你揸晒噶啦。但系 都仲係講緊嘅，你個司機 都要喺度， 都要喺度。 嗯， 同埋咧，佢會間唔中咧，佢會提醒你嘅。你司機，你要將你手擺翻喺個踏盤上面啦、 哦， 因為佢唔係假設你完全鬆曬手嘅、 嗯，即係你仲要需要人協助佢嘅， 人去協助佢嘅、嗯。 但係佢嗰啲障礙物，佢可以 test 到啦，即係知啦。但係紅綠燈唔係一個障礙物嚟噶嘛、 哦，全部睇到曬嘅， 都得嘅， 全部睇到曬。因為佢個而家講緊咧，佢好先進嘅，佢其實某程度上配合咗 AI 喺裏邊。咁、 嗯、 佢個雷達係掃曬你附近嘅 快上都掃到嘅 車啦，其實佢見到曬嘅啦， 即係佢一直自己會收慢油，以前唔可以咁快喎。 佢、啊、全部做好曬所有嘢，跟住紅綠燈全部自己識得停，自己識得再去開車添嘅、 嗯， 即係佢順住曬所有嘢去行、嗯，所以其實都安全嘅。 即係 Level Two 開始已經有 AI 加咗落去， 冇錯啦。咁、嗯、所以咧，去到 Level Two 嘅時候，我哋人都一定係要喺架車裏邊去協助住佢噶，係啊，即係個人唔可以發夢噶， 啱、嗯、啊， 係啦。咁但係再上去嘅時候啦，佢會去到點樣咧？去到 Level Three 咧，原來就已經係多咗好多功能喺裏邊啦。佢自動轉向啦，自動加減速啦、 嗯， 全天候睇曬所有嘢嘅。咁所以架車係真係自己揸緊噶啦，到時就係啦，即係佢你個人可以已經係鬆曬手， 等於乘客 係啦，你做乘客嘅角色嚟嘅。咁、 嗯、 樣樣咧，你真係可以架車個，你唔需要話哦，耐唔耐佢會提你，你必須要將個手擺翻喺個踏盤上面啦，冇曬呢啲嘢噶啦，可以全程。 但 係 而家有冇呢一種嘅嘢？ 有。得一個牌子有啫，一陣間我哋可以再介紹一下佢啦，係啦。咁佢同埋係介紹一下佢係做緊啲乜嘢嘢，係啦。同埋 Level Three 咧多咗一個功能嘅、嗯，其實佢係可以去到嗰種所謂點對點嘅，即係你直頭可以話俾佢 邊度去邊， 我想去邊一度，佢、 嗯、 全程幫你搞掂曬，包括埋離開個停車場， 佢唔會唔識路， 唔會唔識路，係啦。同埋佢會真係主動識得避開曬所有嘢嘅。咁、 嗯、 去到 Level Four 其實就包括曬之前嗰啲嘢啦，但係佢有一個好突出嘅地方啦。 嗯 是冇司机在场， 即系冇人驾驶 啦，真系已经无人驾驶啦。讲紧嘅系你架车自己，好似我哋睇紧戏咁样，系咪好似好遥远？ 好犀利喎！ 但系我听闻好似话喺美国，你有某啲嘅地方咧，佢哋系有嘅，譬如可能个校园啊，或者系一个 area 嘅话，佢哋系有 嘅，已经有噶啦。咁佢哋有， 你只系得人上落车， 甚至乎咧，其实香港咧喺科学园里边，佢都已经测试紧嘅。但系要强调啦，嗰样嘢咧，嗰个车。頂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同一架普通嘅車好、 嗯、 巨型嘅分別，因為佢係好多雷達啊，所有嘢喺曬個車頂嗰度嚟嘅。但我哋講緊一陣，我又會俾一個例子大家喎。原來嗰部車係外觀上面一啲都冇分別，你係唔會知道佢係無人駕駛嘅車嚟 嘅。 完全同我哋正常買得到嘅車一模一樣嘅。 咁第時咧，嗰啲有錢佬咪唔請，唔使請阿司機診。 已經冇噶啦， 冇得撈喎，司機 層。係啊，因為呢一個技術咧，原來又係已經有噶啦、 嗯， 用緊添噶啦，所以其實已經唔係科幻片發生緊嘅嘢嚟。 但係朝早你講緊係咪應用緊我哋係現我哋而家買嘅啲嗰啲車度啊？ 已經有噶啦，係啊，好犀利啊， 咁勁。 係啦，咁去到第五層嘅時候啦，就係、是、所有嘢自動化曬，甚至乎嗰架車係講嘅冇踏盤、冇油門、冇比力。 咁但系如果有事，我咪做唔到任何嘢。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系纯粹一个好概念化嘅第五层嘅一个全自动驾驶。咁而家地表上面真系有嘅，纯粹系去到第四层、 嗯、 level four 嘅啫。咁、 嗯、 好啦，我哋不如又讲下例子啊、 嗯。 大家觉得去到level three 嘅时候系啦，讲紧而家可以做到啲咩咧？ 嗯Level Three 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 系啊，即系佢讲紧咯，佢嗰个系完全唔需要人手协助嘅情况底下， 嗯嗯、 跟住你坐喺度、 嗯， 跟住架车已经自己搞掂噶啦，个、嗯、人喺架车里边。咁、 嗯、 其实咧，我不如俾个例子大家。咁、 嗯、 其实咧，某一个牌子啦，个德国星星，咁、 嗯、 其实佢已经应用咗 AI 技术喺个车里边，佢、 嗯、 甚至乎系配合埋咗个 ChatGPT 嘅， 同佢倾偈啊， 系、哦， 佢陪我倾偈、啊， 陪你倾偈、啊，跟住系发生咩事？嗱，出咗街噶吓，而家讲咧，佢系2023年，佢有一个叫试用版，佢搜集紧数据嘅，试行3个月，但系嗰套技术已经系出咗街用紧噶啦， 啲人几得意，即系我真系即系闷噶喂，其实咧，我想问下你有咩好睇嘅最近咁，佢就话 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啊？譬如可能可以做啲咩嘢？ 譬如咁样，我举个实际例子啊，譬如我寻晚咁，我睇完咗个演唱会啦，咁喺东涌嗰边出翻嚟嘅时候，竟然咧佢就封咗条青马桥三线变一线啦。哇！塞得一片嘢，咁其实我当时嘅心谂，我其实自言自语咗好耐，我就话搞乜嘢啊？点解夜晚可以咁样塞到咁噶？我几廿年都未见过。 佢竟然有反应， 原来如果是配合了 ChatGPT 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即是现在的技术就是个车会答你咯。 嗯， 即是你这样 因为前面发生车祸， 是啦， 你现在可以冷静。 是啦，同埋佢呢是讲的他是好人性化对答你的。 不如我提供一条路 不如 咁 啦， 是啦， 我 帮 你 搵 条路给你，你睇下行唔行好啊。即 是好多人惊啊，好似多咗个人坐喺侧边咁。 因为呢 我觉得 挺 好、 啊。而家呢刻声控呢我哋嗰啲车都有㗎。 有㗎嘛， 系我哋 会大声啲细声啲。 我哋要讲到系好清晰、好准确嘅，譬如冷气调到21度， 嗯， 要咁样好清晰讲，佢先执行个指令。 冇错。 但系而家嗰啲唔系噶啦，佢系讲嘅你直头真真正正，我哋而家咁样倾偈，佢去理解你。譬如话揸架车，明明我系去紧食嘢，唔系去紧食嘢嘅，我谂住系我真系好肚饿嚟， 边度有嘢食？ 系啦， 都 唔好 问佢边度有嘢食啊，可能佢已经直接答你，不如我帮你睇下附近有冇嘢好食咯。即系 好多人惊， 你好啊，有惊系人女朋友咁样系咪？ 系嗱，呢一个呢一个咧已经系喺路面上面系有呢一样嘢噶啦，跟住喺德国嗰度已经系行紧，法例上面已经通过咗，因为系讲紧2019年已经通过。2021年已經是他們開始擺落啲車嗰度，去到而家2023年真真正，因為他們內部做咗好耐測試，2023年已經出得街，可以去做呢一件事咯。呢、這個已經即係大家咁驚嚇嘅 level 3 啫喎。 係啊，你而家講到可以追到去到 level 4，仲有 level 5咧。 係啊，level 4實際係有應用緊嘅喎，喺德國嘅機場。咁其實呢又係阿星星牌啦。咁佢又做一樣咩嘢呢，我自己一發現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驚訝。首先大家有冇試過去到機場搵位泊車，但自己趕住飛機個、 啊、 心情咪 搵嚟搵去搵 搵嚟搵去搵唔到，一路去兜啊，越兜越驚啊咁樣嘅。原來而家德國星星喺個機場嗰度做咩呢，你只要將架車揸到去德國機場嘅一個位置嗰度 就落車啊， 落車嗰、那個位置 佢 寫 搵位啊， 係啊，代下泊车，你架车自己帮你代下泊车，咁会点样咧？ 拜拜，系啊，我翻嚟见啦。 好正呢个， 跟住直头系你讲紧你个人去到嗰个指定个框框嗰度，你就可以落车摆低你部车，跟住你喺个手机嗰度揿掣。嗱，首先咧佢就帮你已经系一连串嘅发生咗噶啦，佢就帮你登记咗入咗场啦，你之后要俾钱噶嘛，记录咗你入咗场啦。揿掣之后，你架车就会闪闪有个蓝灯出现，有个蓝眼睛，跟住咧佢就开始全自动进行啦，稳位，仲要讲紧嗰个停车场唔系一层噶，好多层噶，佢系全程识得稳位之余帮你避车，因为你又系有人揸车噶嘛，你要安全识得避开佢哋噶嘛。譬如突然间你个停车场里边，你会幻想都系有人要过去马路咁样，有人突然间扑出嚟嘅时候，佢识得帮你避开晒所有嘢，自动去帮你泊好咗架车。你一揿完掣，你已经可以掉头走啦，你唔需要知道佢帮你泊完噶。 但 我 点知 佢泊 边度啊？ 系啦，你唔需要知道，但个 app 会帮你记录咗嘅。你如果人想去揾翻佢嘅时候，你可以透过个 app 睇到，我自己架车去边一层几多， 我可唔可以揿掣佢揸翻出嚟门口嘅？ 重点就系呢度啦，你攞车嘅时候系点样样咧？你又去翻同一个位置，其实就系讲紧你系机场一开栋门出嚟喺停车场嗰度，你就系企喺嗰度咯，揿掣架车。代客泊车自己揸翻出嚟揾你咯， 好抵死， 等于代客泊车，等于代客泊车， 系啊，呢个等于代客泊车全自动化，呢个就系应用中市面上面唯一一个牌子可以真系合情合理合法可以行紧嘅嘢啦，已经系有呢个 level four 嘅全自动驾驶系配合埋 AI 嘅，咁佢讲嘅唔系净系得德国噶，喺美国嘅好多个省份其实而家法例都已经通过晒噶啦，咁所以咧佢level three自己揸啦，去到 level four 其实讲紧应用出嚟嘅时候咧，讲紧系可能未来几年已经可以全球应用噶啦。佢呢个技术系， 但香港好多嗰啲死亡停车场好窄噶， 唔系好 星星牌嗰啲好难揸噶。 我就 系谂大家， 如果系星星牌佢入到去死亡停车场，我揿个掣去自己先搞掂。哇，一天都讲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我谂系咪有好多嘅嘢佢要配套，要配合啊？ 因为咧佢系讲 停车场都要配合。 佢其实嗰个车咧，佢系。同我哋現成買到嗰啲一模一樣噶嘛，佢其實係一個好高速嘅電腦，佢不斷去掃描所有障礙物，包括咗你譬如地獄停車場裏面嗰啲好窄嘅彎路啊、轉彎角啊、牆壁啊，佢全部掃曬。咁基本上咧，佢應該理論上係安全過我哋人渣添。係 嘅， 係即係佢一扭個彎入去，佢完美角度。 佢唔係靠技術，佢係靠個機械 計算，好準確嘅計算。咁所以咧，發生意外嘅機會，咁佢我都有問過嘅，佢哋有冇喺個中途嗰度發生過意外啊？冇。 最犀利呢一樣嘢。 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話，咁應該係邊個擔當？ 我諗都係車主。 嚇係咩？ 呢一個我哋要去考究嘅嘢嚟嘅。咁、每一個國家個法例應用真係會完全唔同嘅、所以佢哋去到每一個地方，佢哋要重新將呢套系統俾佢批核一次，可唔可以喺當地去用嘅？咁所以咧。到時就會有相關嘅嘢咯，所以保險啊，所有嘢會出曬嚟，就係、究竟包同唔包，包到去邊一個層面咯、即係譬如電車牌子咁樣講啊，你真係用佢嗰個而家所謂 Level Two 嗰個、叫做自動駕駛，咁、其實發生意外嘅時候都係車主負責嘅， 係、啦。而佢哋嘅保險都係唔同嘅， 冇錯，都係貴啲嘅。 同埋頭先你所講嗰啲去到 Level Three 啦，或者 Four 咧，會唔會天價？即係佢嘅科技嘅計埋啲 cost。 最犀利嘅情況就係嗰、個。科技其实包括在一个车价里面、而个车价就是我们现在行入去车行买得到部车的车价咯、 可唔可以问一句的话，现在在香港的话，我们是可以容许的就是几多即是去到哪个 level 的一个自动驾驶？ 第二暂时法例容许的只是去到第二， 大家就要留意 等待等待。 OK， 今天多谢晒乔乔吓， 哇好正，非常 好 啊，好 得意啊， 早啲我享受啲科幻就好啦。 OK， 好，十二点半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就是电话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是香港回归二十六周年，过千间食肆会提供折扣优惠，六千几间零售商铺亦都会在七八月向市民提供购物折扣以及礼品等。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有大约1500间食肆自发参与，反应良好，包括快餐店、酒楼、餐厅等。商户会在店外张贴标志，让食客识别有参与优惠，例如有酒楼套餐提供71折优惠，有饼店的蛋挞沙翁亦都会有折扣。梁振华预料提供优惠之后，食肆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的增长。由于提供大约30%折扣，业界不计盈利，形容已经豁出去，希望市民食得开心。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同一个节目话，购物节分为四大主题，每两个星期一个主题，配合下个月发放的消费券，希望可以进一步带动消费。食环署和本地团体合办的第四个周末市集将会在星期六同日在赤柱海滨长廊举行，市民免费入场。发言人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喜庆日子，今年亦都是新冠疫情过去社会复常之后的首个特区成立纪念日，希望透过市集活动为社区增添喜庆气氛，为市民带来欢乐。今次市集設有攤位，包括小食和購物，亦都有歌舞和運動表演節目，由朝早11時開放至到傍晚6時。今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3周年，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雖然香港社會整體已經回復穩定，但是社會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慎防反中亂港分子伺機反撲，破坏社会安宁，危害国家安全。发言人又说，当前不同的远对抗行为仍然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继续发生和散播，制造矛盾，甚至煽动香港市民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仇恨。有国家和外部势力不时假借不同事件、场合和借口诋毁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特区做谣抹黑和肆意攻击，企图破坏香港安定繁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会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并且进一步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8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403.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7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8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跌2.6，阿里巴巴81.2跌1蚊，盈富基金19.29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5.44升2.2，小鹏汽车50.9升5.6，美团122.4系跌2.3，友邦保险79.25跌4.5，网易150.8跌1.8，汇丰控股60.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44.7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5，人民币7.251，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3039点，跌194点。港金报17830蚊，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55美元，卖出19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喂，买咁平，至少买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米子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系交翻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人继续嘅点样时间，首先网上有啲朋友都有留言嘅，不过 Sam 啦，佢话小弟明日7月1号生日，希望各位点只歌俾自己，佢冇讲咩歌吓。 生日快乐！ 祝我两位中学嘅同阿 Daniel 啦，同阿 Ben 啦，佢哋终于面对考牌面试成功嘅，一个考工程师牌，一个咧考消防通风出牌咁样嘅等等吓，希望佢哋 考 牌成功嘅， 顺利。 好啦，咁另外电话里边有另外有位 Roof 咧，佢话今日朋友 Windy Wong 生日，祝佢青春常驻，身体健康，时常常乐嘅。 如果系咁嘅话，我会读埋我呢个代读先， 好 嘛？ 好啊， 好 啊。 咁啊，就有一位朋友咧，佢就话咧，好中意我哋嘅节目啦，咪风骚快活人嘅节目主持人咧，咪三位啦，谢谢你哋同埋小羊羊啊，谢谢你哋用心咁去制作咧，我节目咧带嚟正能量嘅。而音乐节目方面嘅话咧，佢会好中意嘅就系音乐情人郑子诚啦、Albert Ow、欧瑞强同埋陈小宝，十分欣赏大家嘅专业咧，谢谢你哋谨守岗位啊，制作出咧，让到听众咧都可以觉得听完之后好舒服嘅一啲节目啦。最后我想点唱俾屋企人同埋朋友听，特别咧就系妈咪同埋老公，多谢佢一直以嚟嘅照顾。想点唱嘅歌曲嘅就系我嘅歌，系今日系唔会播嘅。 点解嘅？ 唔想，因为太多吉他嗰个啦。 哦、okay ， 我一阵唱俾你听。 好啊， 好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喂 喂 喂 ，Hello， 你好， 你系喂 Hello, 喂喂喂小姐， 李小姐 你好， 你 长途电话 ，America 打嚟， 系啊系啊 ，America。 打声招呼先，张张蕊蕊同小强你好， 你好啊， 李小姐，李小姐叫咩名啊？李小姐 ，Shelly，Shelly， 哇，犀利啊！ 美国打嚟，而家 美 国 东岸定西岸啊？ 我西雅图西岸。 啊，哇，好夜喎，而家 系咯， 唔系喎， 十一点 系啊， 十一二点， 我朝。朝早等到天黑啦，打电话俾你。 天光等到天黑 就唔做嘢， 一个钟啫， 日日喺度荒废嘢，就喺度等炸炸低低。 你 唔系啊？我上年打过嚟嘅，我喺荷兰嗰阵时候。 哇！ 咁你周围飞嘅？ 系啊，点解啊？做嘢啊？ 唔系啊，因为我先生派住咗去欧洲几年，咁我哋今年翻嚟咯。 哦，做咩嘅先生？ 先生工程师。 哇！ 不过世界好小嘅，嗬，即系喺咩地方又可以上网听翻我哋节目，嗬。 系啊， 系啊，系啊，尤其我妈咪好中意你哋个节目噶。 哦，系啊，咁啊， 你妈妈， 点想俾妈妈听？所以今日系咪？ 系啦。 妈妈叫咩名啊？ 上个礼拜啊 ，Grace，Grace， 哇，妈咪都有英文名，好型啊！ 会唔会系佢老公其实系外国人啊？ 唔知啊， 系 应该系啦，派嚟派去，工程师你好啦。咁你个丈夫叫咩名啊 ？Bruce， 我估系。 John David，Jason，Jason 仔啊 ，Jason，How are you？Jason，Nice to see you 啊 ！Jason 识唔识打麻雀噶？ 唔识啊 ，Play 麻将，你谂？ 我老爷奶奶识打，我唔识打。 咁 好正喎！老爷奶奶都系洋人啊？ 系啊！ 哇！反而佢哋识打，边个教佢哋噶？ 我唔知道，我奶奶好似话参加嗰啲妇女会嗰阵时候，有班人喺度教佢打， 咁抵 有冇落麻雀馆？嘿，咪打麻雀， 正啊！ 痛唔知英文点讲咧？ 佢哋有个讲法噶 ，bedroom 啊！阿老爷奶奶依家喺边啊？系香港 加拿大 哦，哇，好 global 啊！你哋 咁啊 ，Grace 而家系咪听紧啊 ？Grace。 啊，唔系啊，佢同班 friend 去饮下午茶之后打干水。 哦，今日就系打仗， 所以要点呢首歌？ 打仗英雄者， 希望佢旗开得胜啊！ 系啊，赢多定咩多啊？佢 我唔知啊，麻雀仔啫，佢哋玩 系啦， 仲开心。 你唔打噶？ 我唔识打。 嗱，我教你八千蚊一把，你翻香港。保证赢， 使鬼你教咩？傻 哎呀！ 咁你记得叫 Grace 听翻啦噃，今日吓你有冇咩同佢讲啊？祝佢咩啊？ 身体健康咯，最紧要， 好 开心愉快。 咁老爷奶奶咧？ 系啊， 披麻装。 老爷奶奶 系啊， 老爷奶奶过几个月之后嚟探我哋。 哦，好好啊， 咁 啊 ，Jason 仔咧？ 系啦 ，Jason。 系啊， 我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佢工作好繁忙，成日都。 你煲啲汤佢饮。 咁你有冇做嘢啊？ 我冇啊。 佢咪喺度等电话咯，等听节目咯。 费啲钱， 我唔使做啊嘛。 咁啊，好嘢！哇，真系开心啦！ 好嘢，好嘢，好嘢！ 一齐 play 麻将。好，送俾阿 Grace 嘅，好冇？打著英雄传， 开台啦！ 耶， 通。 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那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啊论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三只公，度到啱都三吊二五。战正了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氹啊仔会浸啊浸蛟龙。 咁窒，真细胸，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行门控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呀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食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燃灯换凳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确唔同，连随隔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色碰七同，一砍白板发财做眼光红中，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巧佢系又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工，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派讲天冲，频频门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Sam 嘅呢首《打着英雄传》。好啦，未接电话之前读得一个点唱啦。有位 Sita 咧，佢话咧，我想三位帮忙啊，因为我妈妈喺星期二跌倒入咗医院，星期一准备做手术，想点嘅歌咧，祝妈妈手术顺利成功，同埋多谢家姐啦、哥哥同埋细佬出埋我分力照顾妈妈。因为呢位朋友 Sita 咧身在多伦多，所以帮唔到手啊。多谢联合医院医护人员照顾妈妈，多谢读出嘅， 唔好担心，系啊，一切都会顺利， 冇错， 手术顺利啊， 早日康复。 好啦，电话里边。喂， 黎女士， 你好嘛？ 黎女士， 系、哎、呀， 好啊，好啊，好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子乸，你讲咗三次啦， 我系 咩事咁开心？ 电话噶，先生，先生，先生， 啊，女士，女士，女士， 你好，你好，你好， 个个都叫我 Apple 嘅， 吓 ，Apple 姐， 我就七月五号生日， 嗯， 不过我嘅愿望好简单，我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嗯。 啊、尤其是我大家姐想佢个仔呢早日有 BB, 啊希望佢快啲圆到佢心愿啦。 哦抽出。 是啦。因为佢先生呢又过咗身冇几耐，所以佢成日都唔开心嘛。 嗯。 叫佢听下风骚爆人嘛。 是啦、是啦，我成日都叫佢听㗎啦。我觉得你哋好开心啊，尤其是你哋咁片段人间啊，讲嗰啲剧集咧，真系好开心，令到我每日都好开心。我朝朝咧一定开咗嚟听，好似咧食咗个丰富嘅早餐咁。 咁好啦， 系啊， 尤其是咧，即系咧排名不升先后啊，你哋三个都好出色噶。 嗯。 梁继章咧又好有才华啦，强哥咧又非常之风骚啦，李瑞瑞咧就。令佢一讲嘢咧，就令人好开心、好欢乐 正能量啊！ 啊，同埋系啦，系啦，同埋佢嘅唱歌好好听啊！李丽蓉， 多谢 啊！你哋嘅片段人间啊，讲嗰啲故仔啊，真系好好听噶。 嗯， 啊，咁我仲有我嘅愿望咧，唔好意思啊，真系太开心啦！我就写张纸仔度，希望我大哥大嫂都身体健康啦。 嗯、 我大嫂啊中咗第二次新冠啦，而家仲系。康复中 系好快冇事。 咁我嗰个咧，我个第四个细佬工作愉快啦，佢成日都头晕啊，哦、嗯，咁佢咧就恭祝佢全家都健康愉快。 嗯，好。 我好远嘅贵润弟弟啊，佢呢排咧同个太太咧貌合神离啊，成日都唔开心，打个电话嚟。都喊啊！咁我做姐姐真系帮佢唔到啊！哦， 听佢讲下心事咯， 系啊， 系啊，系啊，我就成日听佢都倾诉，咁佢自己情绪咧好低落，咁咧又有湿疹啦，咁佢即系话佢希望佢即系佢好辛苦先至喺澳洲建立到有头家，因为佢哋白手兴家嘅，咁佢咧。希望个细佬希望个弟妇陪佢行下公园嘅， 佢都唔知点解都同我细佬都好距离好远，越嚟越远。咁佢而家咧考咗个护士牌，即系助产护士，仲更加距离远啦。咁、我细佬都有工作噶，我就唔知点解佢哋点会搞成咁样。 有时两公婆又好难讲嘅，即系你好难介入嘅，你唯一就安抚下佢啊，听下佢讲啊，咁样咯。 系咯， 你再听下我哋嘅树窿树窿要人咯， 系 咯， 系 啊， 星期二啊， 星期二嘅一个心理嘅， 因为我都有情绪嘅，我就所以听你哋咧系好开心，好开心。听完之后，真系每日都好开心。 继续开心，好唔好啊？多谢阿黎女士 吓， 好 唔 开心 啊 ？OK， 我人人都叫我 Apple 姐嘅 Apple 姐， 多谢你。 希望咧， 原来 Apple 姐就系你， 系啦， 开心啲。 Apple 姐咧就希望我识嘅亲朋戚友都开开心心，就系我嘅心愿啦。 好，多谢 你。 好啦，跟住电话咧边有等咗好耐， 七 姨啊，七姨， 哇，七姨啊， 系七姨喺度， 哇，你好， 先生先生， 诶，好开心你又打到电话啦， 咁咪好。 七姨喺边啊？你喺边啊？你个电话？ 我而家喺屋企， 喺屋企啊？咦，你今日听讲唔系翻紧工咩？最后一日翻工咩？ 我系最后一日出粮。 哦， 三个几月前已经唔需要翻工噶啦。 哇！ 咁就嗱，我首先咧，我就要点名多谢我喺呢间公司有两个贵人。 好、 一个就系前老细 Rina 吓，咁佢教识我好多做人嘅道理啦，同埋喺实务上佢教识我好多嘢。喂喂， 系 啊，听住啊，听紧你讲啊 ，Rina。Risa 就是我拍档嚟噶，咁佢好细心同埋好识关心人噶，吓 咁咪好。 咁仲有其他同事啦，多谢佢哋嘅包容啦。 O K， 即系而家 你唔做嘅， 系咪退休啊？ 系咯， 见 佢哋咁好， 系啊。 理论上可以叫做退休啦，其实系某程度上系被逼退休。 哦， 唔紧要啦，你自己 谂下其他嘢咯， 享受下生活。 系啊，生活好多嘢可以自己追寻。 系啊，咁冇啦，咁就顺便退埋休啦。其实都开心噶，因为其实我都唔两年后我都要退休噶啦。 哦， 咁公司都好好。 唔系你唞你唞下先，我觉得冇所谓噶， 冇所谓 个上天会俾你一样。 系啊，我开心。 系啊， 我系 唞下先， 自己举手噶。 哦 ，OK 啦， 系 啊， 你会再开始一个更加 有鸡食，所以好开心。 好， 好， 咁啊，恭喜你啦。 系啊。 食埋雞添係咪？咁啊，活啦， 係啊， 豉油雞啊！ 上個禮拜打嚟咧，除咗係講生日同生蛇，咁啊就係講我退休啦。咁上個禮拜就即係時間太趕，冇講到嚇。咁啊，今個禮拜講翻啦。同埋上個禮拜阿小強就話去旅行，咁其實我想講啲旅行嘅趣事嘅。 好啊， 我哋有機會就再同你傾啦。 係 啊， 係 啊。 OK， 送只歌俾你， 好 唔好？ 多謝 七姨， 好 多謝曬，有啲手友誼之光。 有幾個知己，多少友誼能長存。今日別離共你，雙雙兩隔手，友誼常在你我心裏。今天且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友谊之歌呢首歌名咁啊，仲有六分钟嘅晏昼一点钟听嘅风骚浮人嘅， 系啊，跟住系啊， 林太， 林太太， 今日好多太， 系啊，有系喎，冇男士嘅，林太你好， 喂喂， 你好， 听 到啊， 听到啊，林太， 系你好啊，诶，冇啊，我今日我想。点 上 俾阿女， 诶， 佢今日生日啊！ 好啊，几大个女女？ 女女叫咩名啊？ 30岁啦。 嗯， 佢叫咩 名 啊？ 女女，诶， 佢叫 Pinky 啊。 Pinky， 系 有咩说话想同女女讲啊？ 冇啊，叫乖啲咯。 30岁， 叫乖啲。 佢有几唔乖啊？你讲 啊？系咯，佢间房乱执。周街躝好正常， 30岁都唔周街躝，你好惊。 佢唔躝街你就惊， 佢你屋企佢躝嚟躝去就惊， 好似条虫咁。 系啦， 咁啊，你讲得啱。 30岁有自己嘅生活噶啦， 系啊。佢有冇执衫啊？定成张床都系衫啊？ 另外，我想我仔咧7月3号考车牌嘅，希望佢成功。 一定得啦， 系咪第一次啊？ 第三次 了，哇，好大压力啊！ 不过系噶，考到第三次有压力噶， 系啊，冇事冇事， 唔怕唔怕唔怕，系咪考棍波啊？ 棍 man 咯，系啊， 系咯，考棍波就难啲啦。 男仔中意呢啲 都系好嘅，我觉得系啊，等佢考出嚟嘅时候 挑战。 安全驾驶啊嘛， 车妈妈周围去玩， 冇错，要听车路的士。 仲有咧，仲有冇啊？ 吓，冇啊！预祝埋我同学就7月25号生日啦。 嗯，同学叫咩名啊？ 叫 Dora。 Dora， 好。 系啊，佢应该听紧。 O K， 生日快乐啊 ！Dora， 生日快乐。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O K， 好唔好啊？ 好嘛。 仲有冇？ 冇啦， 冇啦，系咪？ 多谢晒， 多谢晒林太电话。 多谢晒， 拜拜。 代读嘅噃吓，代读呢一个咧就系陈天培，咁咧佢今日因为家驹逝世30周年，所以想点只家驹嘅歌俾所有朋友听啦，同埋爸爸妈妈听嘅。咁你阿叶太个细仔7月7号生日，亦都送埋只歌俾佢听，好唔好？ 好。 魏女士想祝阿洁晶生日快乐，全部都系代读嘅。好啦，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嚟到尾声， 哇！ 一个礼拜又 下个礼拜一就7月咯， 系啊， 系啊， 系啊，你小心啲。 祖赖 啊！ 祖赖， 祖赖，调翻转头，拉祖，记唔记得咩？拉祖即系你个仔啊！ 好，各位仔仔女女、爸爸妈妈、uncle 姐姐、姨妈、姨家，大家都系听呢个歌曲《爸爸妈妈》， 一齐买咗祖赖， 祖赖快乐，放假期，星期六愉快， 拜拜， 拜 拜。 Yeah, bye bye 总之报纸写乜我就信乜。